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文章，金庸何以超越雅俗。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之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 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厉害的一点是他的读者群突破了圈层，成为全民的阅读对象。而且他1972年就已经封笔，50多年的光阴飞逝，而读者的热情依旧不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很多经典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有雅俗之分的，各有各的读者群，泾渭分明，很难融合。金庸的作品能够将这道界限消弭于无形，根本原因就是他超越了雅俗。武侠作家多矣，想要赢得更多读者的作家更是比比皆是。金庸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通过《金庸何以超越雅俗》这篇文章，听听陈平原教授的看法。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汉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他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五四已降，创作态度稍微认真的武侠小说家 面对新闻学家义正言辞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闻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孝生们可比。另外，新闻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消闲为唯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20000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闻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便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世界，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然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即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余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作为对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力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多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 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政论与小说宜诉诸理性与分析，宜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预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好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文章《金庸何以超越雅俗》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为我们理解金庸何以如此卓越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思路，相信他的大部分小说读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金庸作为一位舆论家、政论家的身份。其实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武侠小说家以及其他通俗小说家的特殊性。小说为他维系了读者，带来了声望与资财，而政论帮他实现了理想，确立了社会地位。小说的虚构自由又与政论的严谨务实互为补充，使他的头脑中匡正着世事，心胸中又澎湃着激情。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之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华伦夫人有个22岁的女儿薇薇，是剑桥大学女子学院的高材生。她为人正直，富有自立的思想。毕业后在伦敦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在度假时和弗兰克交了朋友。后来薇薇发觉母亲是靠色情业积累家财，对母亲非常不满。华伦夫人不得不向女儿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薇薇带着心灵的创伤离开乡间别墅，到伦敦的傅雷泽华伦法律事务所去了。他决心不要母亲，也不要丈夫，在工作中使自己濒临破碎的心逐渐平复。富兰克追到伦敦，向薇薇表白爱情，要做圆恋爱的青春梦。薇薇尖刻地回敬他，这就是当年引诱你父亲在我母亲身上做圆的那种梦，是不是？普瑞德工程师要到意大利去了，也来向薇薇辞行，他极力邀薇薇一起去，把自己沉浸在美的浪漫的空气里。你看见布鲁塞尔那种欢乐活泼繁华的景象，一定会着迷的。布鲁塞尔，那就是母亲干那种行当的地方。薇薇尖刻地说，难道你就找不出比布鲁塞尔高明一点的例子跟我谈美谈浪漫吗？在我看来，生活里没有美也没有浪漫，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准备照样子过日子，我就当一个职业妇女，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浪漫。薇薇坦率地把母亲的职业披露给了这两个爱慕她的男人。她激动地站起来直打晃，富兰克赶紧扶住她。薇薇说，谢谢你，我不哭也不晕，我需要更大的胆量才敢对我母亲说，咱们母女俩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了。这真是给了富兰克兜头一盆冷水，使他顿时清醒过来。他没有财产， 祖产早让他花光了，也没有职业，如今也不能花那老太婆的钱了，结婚后怎么过日子呀？我绝不能让薇薇过穷日子，我愿意客客气气地撤退，把阵地让给英国的王孙公子。这时华伦夫人也来了，她戴着素色的帽子，披着贵重的黑绸斗篷，竭力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但无法掩饰内心的慌乱和不宁。薇薇，薇薇在什么地方？她为什么从乡下别墅抬起脚就走了，连句话都没有？薇薇，你肯不肯见我？薇薇。华伦夫人见薇薇没有在办公室里，差点哭出声来，一见薇薇出现在里屋的门口，又赶紧强作笑脸迎上去。啊，宝贝儿，你到底还是在这儿？你为什么把我给你的生活费退回来了？是不是嫌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可以再加一倍。其实我早就想加。我，薇薇，拉母亲坐下，自己也坐在妈妈的对面，安详严肃地说，我要自己养活我自己了，从今以后我走我的路，你干你的行当，再见。华伦夫人哆嗦着点起一支烟，仍然无法使自己平静。你以为社会上的人真是他们外表装的那个样吗？你以为学校教给你的那一套正经道理就是世界的真面目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假招子，让胆小没出息的人安分守己，不要乱说乱动。我是一辈子就爱你，为了你才……你以为我逼你嫁给那个糟老头子？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要跟你一块儿，咱们是娘儿俩，我老了谁照顾我？你不肯尽做女儿的本分吗？你忘恩负义，我是个好母亲，可是因为把女儿教育成了个好女人，你就把我撵出去，好像我是个麻风病人。好吧，从今天起直到死，我对天发誓，我要做坏事，只做坏事，还要靠坏事发财。薇薇看着母亲歇斯底里的发作，反倒更加冷漠淡然，她的心好像磨砺出一层老茧，那么坚硬，像铁一样。她说，我很清楚，时髦的道德是个骗人的幌子，我只想说，我也像你一样，一定得有事做，并且挣的钱一定比花的多，只不过我的事和办法跟你不一样，咱们一定得分手。其实这在咱们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从前咱们是20年中也许见几个月的面，以后是永远不见面，就这么点区别。母亲彻底失望了，砰的一声摔门走了出去。微微绷紧的脸松开了，痛痛快快地松了口气，又想哭又想呜咽。他在桌旁坐了下来，轻轻说了句，华伦夫人再见，便埋头于工作中去了。这时伦敦上空响起了大教堂晚祷的钟声。 好了，根据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之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萧伯纳是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一生写了51个剧本，题材范围十分广阔，其中有许多精品，作品多以情节曲折有趣、对话机智幽默、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著称。